在看什么？ 一本童话，里面说，从前有一个骑士，他和公主共同凝视深渊，抵御怪物入侵，守护着家园。有一天，入侵的怪物对他说，如果你想保护你的家人，那就要走入深渊。为了家人，骑士最终走入了深渊，却发现自己变成了怪物。他披着人的皮囊，内里却有着怪物的欲望。怪物笑着说，现在你不属于他们，你是我们的同类，你不加入我们，就会被人类杀死。为此，骑士不得不在夜晚离开家人，到怪物的群体中去。然而怪物越来越多，他觉得自己的外表也在变化，越来越像囚禁在心里的怪物。他做了一个决定。 什么决定？ 他在深夜走进森林，点燃一把火，和怪物同归于尽。 骑士选择以人的样子死去， 他亲手选择了死亡的方式。 到底是什么人写的童话呀？这么黑暗，你可别给乔乔看。 成长就是学会面对黑暗。欢迎来到成人世界。